今日录音嘅时候，2017年6月4日，望向编辑部新节目，我就系、是、望向部嘅主编 Raymond Wong。好，而家到呢个香港嘅主编介绍下自己。 系，大家好，我就系来自香港嘅望向部编辑，我叫许留山。 咁啊，到呢个嚟自澳洲嘅， 大家好，我系真 B C， 我系有三重国籍嘅，以后再慢慢讲系咪有咩啦。 好，咁啊，到加拿大， 系你好，我系加灿生。 好，跟住到马来西亚， 大家好，我系马来西亚嘅马慧锦啊。 好，而家到纽西兰嘅， hey, 大家好，我是尔德台杨， 好嘢，纽 西兰嘅， 哇，呢个真系简直系，有啲似嗰啲咧环球小姐嗰啲唔同国籍嗰啲佳丽出场， 系啊，我哋啲人才仔就 全世界都有人嘅，系啊， 芒果都话全世界都有人，芒果都话全世界。我哋都要全世界都有人咁监察佢嘛？ 系。 点解？咩事咧？点解啲咁嘅落堂声？ 已经得意啦。 咩事啊？点会咁？ 咩事？ 咦，冇事喎，应该系咪芒果嘅丧钟？ 丧钟 哦，系喎， 系喎， 有人是孤岛，没有人是孤岛嘛，系丧钟为谁而喊？丧钟为你我而喊啊！芒果都成日讲呢句，纪念六四啊嘛，啱，今日就 系 咁， 啱， 系， 大家你头先默哀咗十秒八秒左右，喺呢个钟声底下。嗯，好，咁我哋正式进入到我哋今日嘅节目啦。系啦，今日六四，大家对于六四有啲咩感觉啊？隔咗咁多年， 系我讲先啦。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即系即系祖先已经离开咗中国超过百几年，我就觉得就算你外国人、白人咩人都好，佢系一个杀人嘅政权，我哋就要。condemn， 即系要谴责佢、嗯。就算你系咩皮肤，同埋咩国籍都好，只要系啱嘅嘢，我哋就要做。唔系好似啲撚屌咁讲话，即系话到纪念六四等于一国两制，我睇唔出任何 logic 喺中间。 系 就系咁，系。 咁总编辑咧？总编辑点睇？ 我觉得 对呢个六四 改写咗好多人嘅生命咯，即系。其实六四是很多人移民，即决定移民的催化剂，即是六四出现了之后，即是那件事出现了之后，就有很多人本来都想着，唉，算了，留在香港，就算是中英联合声明签了，那时应该签了都有一段时间，那些人很多都不是想着移民，结果啊突然之间就整单这样的东西，那很多人就当然是觉得即共产党是信不过了，咪要走佬咯，即系亦都造成我哋今日全世界都有人，即系芒果佬全世界都有支持者，亦都系全世界都有人监察佢。 系佢嘅监察嘅人数应该多过支持佢嘅人数好多，应该 一定系啦。 系咯，佢以前支持者多嘛，点不知佢食完，咁咪个个变晒监察佢。 系冇错， 即系苦主要报仇咁上下啦。 系，我哋系 即系其实我哋系第一批，即系热狗系我哋第三、第四代经历嘅嘢嚟嘅。 你好似咧啱啱收埋咗呢条热狗啊！你都吓，头先条热狗都汪汪叫喺度吓。 我条热狗系我嘅，唔好意思。 你嘅 ，sorry， 唔紧要，唔紧要，系 跟住咬你啊！ 热狗嘅性格比较冲动啲啊。喐唔喐都按耐不住要咬人啦、啊，呢 个系系好。 咁、okay, 大家咧，仲对于呢个六四有啲咩睇法啊？马来近咧， 睇当年咧睇到个新闻真系好震撼。点解大班手无寸铁嘅学生可以咁样 ？Hello 啊，系 Hello。 系。马来近嗰边好似出现咗少少问题，系啦。咦，大家听众咧可能会觉得点解我哋录音录到好似有少少怪怪地嗰啲咁样咧？因为我哋系暂时以一个 Skype 去到录音去做出呢个节目嘅，系啦。如果大家对于我哋嘅个音效有些少不满嘅话咧，就请稍微容忍一下先，我哋会尽力去改善嘅。咁我哋其实芒向部嚟讲咧，大家可能如果有睇 Facebook 嘅话咧，可能都有人可能会曾经或者可能有留意开我哋芒向部啦。咁我哋芒向部，我觉得唔单止要喺 Facebook 去做咯，我觉得系要声音方面咧，我哋集合我哋全球嘅芒向部嘅编辑咧，其实可以，我觉得可以做得更加多唔同嘅嘢俾大家知道咯。即除了剿匪方面的事，可能经济啊，或者可能不同世界方面那个究竟个经济是怎样，或者可能那个民情是怎样呢，会不会影响到香港，或者香港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地方呢，其实我们都应该大家一起去探讨下，我们倾下偈。是 啊，即是讲 回马来近，马来近回来没有？ 回来。 是他怎样，你在马来那方面对于六四是怎样看的？ 当时睇到好震撼啦，因为有咁多学生，你都夠胆开枪，又出埋坦克，明明手无寸铁噶嘛，嗰班人，咁样嚟清场，太过分啦！ 其实系好过分噶，即系而家，不过仲有啲人更过分，就系好似中大咁样，呼吁大家唔记住啦呢件事，忘记佢。 系， 即系其实。呢樣嘢唔係呢樣嘢，我記得係芒果佬首先鼓吹 嘅。但係芒果佬之前，你講先。 係，我喺加拿大依邊，我都聽到越嚟越即係有啲藍絲嘅人所講嘅嘢，其實係同阿芒果佬依批徒子徒孫所講嘅嘢係一模一樣話。都咁多年咯，寄嚟做乜啦？嚇，原諒佢啦。点点点啦，越呢种声音我都好多蓝丝嘅亲戚啊朋友嗰度讲过咯。 咦，即系呢个蓝丝都、那个、蓝丝都蔓延到去呢、这个你哋加拿大。 应该咁应因为其实好多喺嗰度嚟，但系佢个即系点讲咧，系移民过嚟呢边嘅人，好多都原本。是好曖昧，即係淺藍嘅人係好多嘅。淺黃嘅人都有，不過我感覺上淺藍嘅人係唔少。唔出聲嘅係好多。即係沉默大多數係淺黃或者淺藍中間，但係已經上咗年紀嘅，即係當年四廿零五廿歲過嚟嗰批呢，而家都已經係開始有呢種聲音。 其实但系嗰阵时都 用脚投咗票噶啦嘛，已经佢走咗啦，佢走咗 啦。系啊，但系好多 其实即系已经其实话俾你听系唔信共产党， 系唔信，系唔信。不过见到而家发展咁好啦，于是就又翻去，即系典型嘅香港人过咗嚟，呢度嘅人系好典型嘅香港人嚟噶嘛。 即系有事， 即系我唔讲，系啦。 跟住咧，见到好似冇乜嘢啦，咁啊，即系同埋有啲利益咁样，咁佢又可能转下态咁咯。即系呢一样嘢，其实喺外国嘅人好普遍嘅，就系、是、其实蓝丝嘅声音，我觉得系比黄丝会更加多。其实实际上， 但浅蓝实际上浅蓝嘅声音系最多嘅。 但系如果佢哋咁样嘅话咧，佢哋都。俾人感觉好可耻喎、哦！你喺安全嘅地方叫人，叫一啲喺危险嘅地方，唔使惊共产党。 好似芒果佬咁咯，去台湾叫打到共产党啊嘛。咁佢喺台湾打到共产党，咁佢梗系安全啦，系咪先？ 或者好似嗰啲黄洋达嗰啲咁咯，喺台湾度 烧 中国国旗咯，系咯。 其实多余咧，你如果咁叻啊，不如听朝就喺香港烧咯，系咪先？即系其实佢哋想做一啲嘢，但又做唔到，即系好似。即係好似講句衰啲嘅，基本上就係、是打飛機啫嘛，佢仲要匿埋喺一個安全嘅地方，你捉我唔到啊！我而家中意點嗌點嗌，即係芒果佬佢就係最可恥嘅地方，就係佢可以去到台灣可以好激昂咁嗌打頭共產黨乜乜乜乜咁樣， 喂，波蘭 打鬥公肥， 係打鬥 打鬥公肥， 係啊，但係佢其實屌你咩？ 或者喺摩哥佬搞嘅聚會裡面咯，咁佢喺個即係你啲私人聚會啲咁嘅地方，咁嗌打鬥共產黨，咁佢都嗌得好 high 嘅嚇。 但係有樣嘢喎，係。 系呢啲系邪教嘅口号嚟噶嘛？ 系啊， 老实讲，即系话大家大家上天堂啊，食完毒药上天堂啦。咁但系佢见所有人死晒，自己拿笔钱走嗰种人嚟噶嘛？ 就系、是，同埋有样嘢唔好就系、是、佢已经即系荼毒到呢代啲僆仔，即系我睇住，即系我睇住啲香港啲僆仔，因为我以前喺大学做老师啊吓，我睇住香港啲僆仔系变到好咩，即系。而家嘅嗰啲 teenagers， 佢哋係會即係會分清，誒，我係香港人，我唔會同你玩㗎。你講國語嘅行開啦，咁樣。但係以前唔會咁嘅，即係就算以前即係可能佢心入邊都歧視嗰啲國語人啦，但係佢哋都會即係都會有 social。但係而家啲香港人就係好明顯嘅，即係香港人就係香港人，之後國語人就係、是。因为你知有啲香港人又好撚屌，即係屌柒啲大陸人，咁你屌得人多，人哋都會行埋嚟同你 social 啊，就係咁樣。所以佢芒果佬嘅毒同埋黃楊達嘅毒呢係好深㗎，係真係係害人不淺，我諗應該可以咁講。 所以會唔會就令到佢一批所以今次呢中大嗰個學生會呢，其實佢哋喺大約都係即係其實都係可以話係六四之前，即係六月三號夜晚啦，即係未到十二點前咧，就發表呢一篇佢喺度 Facebook 發表呢篇文咧，即係話六四情不再，悼念何時了啲，即係覺得喂係咪即時應該要完咧，唔好再悼念呢個六四咧，即係發表一篇咁即係令人覺得好震撼嘅文章啦，即係 明顯係 佢哋係啊，即係佢哋覺得咩建設民主中國啊，即係覺得支聯會係不思進取啊，行禮如儀。咁去悼念系话，我哋系易于消费六四，仲话我哋系利用民众嘅道德嘅感情去换取政治本钱。咁哇，好似真系比较夸张咗啲，即系点解要去咁样谂咧？即系呢啲咁嘅谂法同埋嗰个做法咧，喂，有啲即系好似嗰啲咩芒果佬啊、热狗啊，佢哋嗰种做法， 根本就系啦。 呢个咁咪火教啊，嗰啲咩系咁要打到白人啊？ 我记得芒果佬系咪有个徒子徒孙叫司徒子郎，喺中大？ 冇错，系 咯，咁有已经有一个。咁紧要嘅徒子徒孙呢啲思想啊深入去係好唔出奇啊。 但芒果佬佢以前唔係咁喎，佢以前係讲一句好即係我都觉即係听咗都好动容，就係支联会之旗係唔可以倒下去喎，支联会呢个旗係要保持住。喂，我係信呢样嘢嘅，讲真。即係其实到今日你而家变咗有啲中大生咁样，佢咁样讲其实係叫人忘记咗呢件事佢。但是 因为 他们在他们支那会呢叫。 但个问题是呢有一样嘢呢。 归公保母嘛。 我真的不知道。但你想想一样嘢就是即是陈云那套理论其实是助长了这一类型 的言论的。就是陈云就说你要跟中共去妥协来换取香港的自治。即陈文嗰个城邦论系有讲呢啲嘢，我都系听老萧讲，我都唔系好知道，因为嗰碗咁嘅垃圾系唔会睇啦。当然咁啊，老萧睇咗咁啊，讲出嚟咁啊，听一听咁，佢即系佢个理论咧，就系其实就系话中国嘅事就系中国嘅，香港嘅事先系我哋自己香港人嘅，即系佢嗰套理论嘅就系咁。 咁即系国家自扫门前雪。最自私就 是 这种心态 的。其实是我这样看他是很天真以为你不搞共产党共产党不会搞你，但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因为共产党是很需要香港。共产党的唯一要义第一条界条就是共产党要永续这个权力。所以香港是一条很重要的旗帜，所以他一定要搞香港。 即其实即係用翻你頭先講嗰個嘢啦，就係話佢中國佢要利用香港呢、這個冇錯，但係陳雲咧就係話你如果要咁樣互相利用嘅話咧，我就可以用一個 妥協的手法嚟同你傾，即係我可以唔悼念六四，唔做乜嘢民主運動，我可以同你傾。但係呢一樣嘢係本身係不切實際，同埋根本肯定冇可能嘅，因為 冇可能嘅事。 如果你香港 冇可能， 如果你有香港，即係有香港係一個比較自由嘅地方，一個大陸咁樣，一個專制極權嘅地方，兩個地方係咁近嘅時候，即係那個地理環境係咁近嘅時候，你其實係好危險喎。即係而家你睇到北韓同南韓就係呢一個 case， 你唔去搞人哋咧，人哋都會搞鳩你嘅。 係啊， 同埋咧，佢哋有少少一種嘅心，即係如果我喺香港比較即係睇得到嗰個感覺就係咧，佢哋成日嗰啲所謂自稱本土派或者嗰種港獨派嗰啲嘢咧，佢哋成日覺得好想嘅嘢就話，喂，我哋好想做到嘢叫中港區隔，但其實咧，佢哋某程度上佢覺得，喂，呢啲係大陸以前發生嘅事，唔關我哋香港人嘅事，成日喺度攞香港人嚟做一個本位，覺得。喂，佢哋呢啲系佢哋以前嘅时候，我哋唔应该再去帮佢哋悼念啊，又什么咩建设民主中华呢啲，佢哋成日好兴用一个膠化去称呼呢啲人做嘅呢啲事，咁就变咗佢。其实你哋成日觉得，其实你中港区隔唔到嘅，你每日150个人落嚟嗰啲，咁你又唔去隔，你隔唔到，根本上即系你呢啲位置，你就系咁喺度猛力咁喺度攻打呢个六四啊，点样啊，其实都系自欺欺人嘅啫，其实都 系自卑。有出嚟嘅自大，即系我睇， 冇错， 即系我嘅观察就系呢廿年咧，其实香港人越嚟越穷啦，大陆人系越嚟越有钱，有好多人点解咁睇唔顺眼啲大陆人咧？就系、是、其实情况咧，同九七之前或者系可能系2004年之前倒转咗。以前咧，啲香港人去大陆咧就做晒大爷咁咯。而家基本上沙士之后咧就系倒转晒嘅，即系香港嗰、那个做零售业啊，做飲食业嗰啲人咧，基本上咧，如果见到你可能剪个陆军装咁样，佢已经会同你讲国语啊，即系讲普通话啦，即系谂住咧大陆系好客，其实基本上系噶，即系你剪个平头装咁，大陆人先剪平头装咯，同埋 小平头嗰啲叫 系咯，又或者。着衫着得欧少少，咁佢咪即系或者你外国翻嚟，咁佢咪当你系大陆人咯。 嗯， 其实个咁成件事系改变咗。 嗯，咁我讲两句啦。咁我就想问一句，青年新政上年咪火长论嘅，就好简单。你话同佢区隔，咁系边个 DQ 你？人哋人大一朝早要开个会就话即刻 DQ 你，咁你点同佢区隔啊？你而家冇咗职位，就系一个好 obvious， 即系好明显地就同佢区隔唔到啦。佢话唔俾你做，你就冇得做，你点样区隔啊？火长论啊嘛，你唔理啊嘛，咁而家咪烧鸠到你咯，你自己咪俾人 DQ 咯，你咪差法院钱咯，你咪还咯，就系咁简单，有咩咁难讲，系咪？ DQ 即系 DQ 嗰单又另外一单，不过其实即系佢中港区隔呢个系谬误嚟咯。即系你其实而家系你哋班人觉得自己比起大陆嚟嘅人可能冇咁 差一橛， 或者差一橛啦。咁你可能觉得就，我唔捻想见到佢，我不如唔好见。 缩埋个头啊！ 系，其实就 系、 是、 鸵鸟，冇错， 系啊，其实就系缩 鸵鸟政策， 同埋鸵鸟政策加埋一齐，系 讲讲一句成语啦，叫掩耳盗铃咯。 吓、哦，虽然我唔系好明，我唔系好明其实呢、 這 个，即系唔好意思。 啊，我 你 讲 嘢一个真 B C 啊，你唔系好明這個成語。 我明白，即系明明发生咗嘢，当睇唔到咯，缩埋一堆咯，系嘛 ？Be a turtle， 好似阿龟咁样缩埋咯， 系咯， 系。继续 冇办法， 冇办法，香港人失去咗自信，即系依嗰一代人系失去咗自信啊嘛。咁 冇错， 佢系啊，我咁睇啊，即系譬如话，以前香港最盛景嗰阵，啲人到处闯噶嘛，我最记得有话翻大陆搵食啊，闯一番咁。但我见到依班本土派嘅人，俾我感觉佢哋根本冇咁嘅志气去闯咯。 冇 噶，佢哋系想留翻 一种幻想。 好，而家咪就系希望买楼咯，一日到黑谂住买楼。 系咯， 但嗰啲本土派都買唔起嘅，好多都即 係。係啊，但係佢哋買唔起喎，窮到窿喎。 咁佢咪喺 都未必有喎。 所以佢咪鬧啲大陸人買樓咯。其實以前阿 Tony 講嗰句真嘅，其實就算冇大陸人啊，香港人都好多好有錢嘅，真係好有錢㗎。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即係我講一個港王嘅故事啊，即係以前咧 Sydney Liverpool 係都係田嚟啊嘛。我記得有一個香港人喺的士度嘅，佢同我佢話：，唉，呢塊地啊，唔知 100 acres or something， 之後佢就話全部買曬佢，即係變撚曬攤烤先。我話：哇，你咁有錢？佢話：我叫幾個的士嗰啲，即係嗰啲佢哋同行啊，可以夾到夠錢，即係嗰陣。幾十萬澳幣真係好多錢嘅，即係八九十年代時候真係好鬼有錢咯，即係覺得哇！之後我第一個印象就哇，呢啲香港人全部都大錢嚟嘅。其實我當時嘅心態都有少少似熱狗話：，屌你老尾，你啲人炒鳩曬、貴曬，我哋啲樓又破鳩壞曬，我哋啲嗰啲即係嗰啲係啦。同埋以前咧，我哋啲樓咧係唔會起得咁貼嘅，即係點講啊 ？Zero block。house 即系有个 BBR， 但系冇错啦，香港人就好犀利，将间屋咧就起到尽量地大嘅，之后咧嗰个 BBR 就 put the concrete on that， 就系放晒啲水泥，系啦系啦。 我哋加拿大呢边叫呢啲做 monster house 嘛 ？OK， 哇， 但系 咁惨 啊！ 但系今日都系 monster house 啦。 咁啊，真 BC 咧个感觉都有啲似嗰啲热狗嗰啲咁喎，真系。咁你嗰阵时见到啲香港人会唔会想走去踢佢哋个夹啊啲咁啊？ 会啊，因为我以前同越南人咧系好好朋友嘅，我就叫几个越南仔打鸠嗰啲人咯。我真系有， 好勇武啊！ 系咯，勇武嗰啲真系第一代勇武。 因为以前七八十年代走咗好多越南人，我就好。小时候就好中意沟越南妹嘅，咁就识好多啲越南朋友。同埋八十年代有一单案咧，就系喺澳洲，我唔知八十定系迟啲啊，即系有一个越南人咧就杀咗白人之后，我觉得佢嗰阵哇好勇武啊！我觉得呢啲就系亚洲人嘅典范。之后系呢个 case 之后先有multiculturalism， 即系多元化嘅。叫乜嘛？我写啊，中文叫咩？ 多元文化， 种族多元化，多元 系啊系，就系呢单案之后，澳洲先系 multiculturalism 呢个呢个咁嘅 policy 咧，就系咁样咯。之后我就 有几多年？ 九十年代， 八几年？ 九十年代， 八十到九十年代咁上下啦。之后同埋，我觉得香港人嘅眼咧系好美好嘅。我以前都同大家讲过话，香港人永远都住喺好区啊，住喺。起碼住巴拉馬打啊，住艾士菲即系 Ashfield 啊，仲有住Chatswood 嗰啲地方，但系佢哋從來都未去過 King's Cross 即系紅燈區啊，同埋從來都未去過 Redfern 呢啲土著區，我從來未見過講香港廣東話嘅，即系我自己講唔係香港廣東話嘅人咧去嗰度，即系話做生意啊，行下都唔敢。我記得我以前有個中學同學。我放學時候，佢阿媽同佢講話：，哇！即係我諗住帶佢去 Redfern 行下，即係嗰啲土著區啊。我之後佢話：，哇！你唔好跟呢個人去啊，好危險㗎，有槍殺我乜乜乜。咁係有，但係唔係成日有嘛。之後因為佢有一檔有啲雪糕好平嘅，咁我細個時候就會去嗰度買咯。所以我嘅感覺就係覺得香港人會睇得自己比較高少少，同埋佢你哋嘅。hierarchy 啊，即系你哋嘅等级系分得好明显，即系餐馆佬咧，永远就同餐馆佬玩嘅，即系同埋你哋嗰啲account 嗰啲，即系嗰啲学会计嗰啲人咧，永远咧都唔会同啲即系佢哋觉得嘅 lower class 啊，即系我冇咁觉得啊，即系嗰啲餐馆佬啊，嗰啲人做朋友好少，真系好少噶。香港人就系中产，永远都系黐住中产，餐馆佬永远都餐馆佬咁样噶，即系真系会睇人衣着咯。香港人同埋手表，香港人好中意睇人哋手表嘅，唔知点解。如果大 可能呢个系以前啦，依家就未必咁样。不过话说回来，翻呢个六四咧，其实我又觉得即系我谂大家都同我嘅谂法一样啦。其实 都唔應該話喂去忘記呢件事嘛。其實即係我哋能夠可以喺一個中國管轄嘅地方底下，你可以作出呢一個大家一齊集會話譴責或者可能追究佢呢個屠城責任嘅，即係可以話高叫平反六四啦。呢、這個地方啦，我覺得喂應該要支持啊嘛，冇可能，即係你冇可能，你冇可能唔。 大力支持，大力支持。 芒果佬嗰啲人咪话你勾叫咯，芒果佬啲信徒咪话你勾叫咯，有咩用？ 芒果佬之前都试过咩聚集7000城邦军喺尖沙咀动之企喺度噶嘛， 都系勾叫啫。 咁佢有自己嘅动之企喺度？ 佢其实永远就系想自己动之企啊嘛。可能佢当初入，佢当初入支联会，可能系不过系想动之企，抢光环，点知俾人踢咗出嚟冷落咁佢。系咯，俾大台冷落，咁佢个人小气，谂下佢小气搵人作，啊佢小气啊，搞依个老萧啊地成，佢根本个人本身佢系个古惑仔，一个好小气嘅古惑仔，咁佢咪流咯。 会唔会系天生矮呢？其实成日想做大佬，但又做唔到嗰啲咁样咧，那个自卑 有可能 吓，系、啊、都有可能，系咯。 但佢成日觉得佢。着鞋唔着物咧，系咪因为佢老婆唔够买物俾佢啊？所以佢觉得自己 lower class， 所以就觉得自己穷，所以要好突出自己啊！ 哇！我哋芒向宝真系好犀利，连芒果佬唔中意着物咧，我哋都知道哦。咁都得嘅啫， 死咪 佢， 佢 成日都咁噶。 得台 喎，咁都着鞋唔着物。佢自己讲嘅，我天生就中意着鞋唔着物噶。 交40万岁喎，一年喎。 四十万岁唔系好多啫，40万岁唔系好多。佢自己戆居，唔识做数啫。如果佢真系支持佢下边嗰啲组织啊，佢就捐咗大部分钱落去俾下边啲组织啦。点使交？嗰40万岁可以一毫子都唔交都得啦。即系我如果有个叻啲 accountant 帮佢搞，即系 系啊， 佢俾大香港早晨嘅时候俾30000蚊个月嗰阵时，都可以我嚟做下数都好啊嘛。 其实佢话有 俾佢 三万嘅，佢俾够10万都得啦，俾热狗其实抵喎。喂，攞晒你啲 dirty job 吓、啊，阿黄杨达，全部啲污糟邋遢嘢佢做嘅，再加埋佢老婆。喂，而家30000蚊，即系两个人分啊，得15000一个月啫。喂，好低喎、啊，仲低过洗碗喎、啊，大佬。即系芒果佬系几 Q 孤寒先得噶，你睇到呢件事就系、是，佢系真系一个契弟啊。唔知收埋嗰啲。 以我哋芒向报，我哋开始翻我哋嘅即系提到呢个叶普成佢哋嘅啲坏事回顾咧，我哋都即刻 high 晒。我哋下一节应该翻嚟要集中火力讲下佢哋。 系要，佢哋就嚟死噶啦，所以一定要讲多两集，因为两集之后咧， 送到佢情。 系我哋转型的，我哋唔讲佢嘅，因为佢都收期啊嘛，条友。 大概讲到8月到嘅啫，系啦系啦。点解咧？我哋一阵要翻嚟再话俾大家听。 好，呢次暂时讲完先， 下一次再见。